收睇緊 My Radio 嘅你，相信已經知道我哋非常需要你嘅支持，先至可以營運落去。請持續支持 My Radio 月費計劃。大家可以經 PayPal、PayMe、TransferWise 或者 Patreon 繳交月費，亦都可以直接親臨到普羅政治學院交付月費。在這裡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 Radio 的月費計劃，付費支持自由發聲，請支持 My Radio。 香港人理想人生新一頁，宏願移民顧問幫到你，台灣移民一條龍，由專業顧問為你度身訂造，由申請資格評估、安排投資項目、遞交投審書及領取居留證，全程陪同，令你安心更放心。 五加一签证开始申请啦，你准备好未啊？英国地址 ready 未呢？有冇考虑将你嘅资产一齐移民去英国，或者分散投资去其他地方呢？宏愿移民帮到你，快啲打嚟6221-4438报名啦！ 影碟情报室同大家见面。咁係影碟情報室都幾難搞嘅，難搞啊！真係難搞。 我著你話硬淨添， 硬淨咁啊硬淨啦，即係硬淨點捱到今日咧？唔係大家都知道啦嚇，咁我哋上個禮拜都預即係都講過啦，其實喺即係發行嘅圈子入邊咧，都即係希望啦嚇，喺應該係琴日啦嚇。就可以嗰個戲院恢復係正常的服務啦嚇，放映。咁但係就呢個願望都係落空咗嘅嚇。咁原因亦都大家會理解到啦，就係因為嗰個疫情咧係冇減冇舒緩嘅跡象咧。咁啊幾度嗱，你首先反映下就喺行內而家即係對嗰個現狀有啲咩感，有啲咩嘅睇法先啦。 哦，個個都家居緊喎，我哋都聽唔到咩現狀喎。 即係冇出街。 基本上咧，即係你話如果創作嗰啲運作咧，咁樣就有好幾部，唔係話叫正常，都仲有好幾部戲咧係即係喐緊嘅籌備啊，或者係拍攝咁嘅。咁啊，唔係叫正常，因為始終你疫情嘅裏面，你如果拍一個戲，如果你拍嗰部戲咧，即係唔係講今時今日嘅，咁你拍街嗰度都已經戴曬口罩，都已經 係啊！你喂嗰、那個真係有一個疑問喎，即係將來如果攞實景嘅時候，即係呢排攞實景，係咪將來要係全部要塗改曬嗰啲面孔啊？ 咁如果咁你預咗咧，咁你就改下你個劇本咧，就變咗係2020啦，或者2021咁樣啦，係啊，嗰個你話如果佢改嗰個特技嗰整嗰時間咧，咁就唔係嘅，咁樣就難嘅，好多都你會睇到佢拍咧，就可能就縮埋響一個角落嗰度，咁樣嚟去拍啦，即係咁樣樣。咁啊，我覺得有啲戲咧，即係都可能佢都預咗，咁啊，不如拍埋啲口罩，係講今時今日啦，即係咁樣樣。 係啊，當係一個即時嘅 記錄啦， 記錄嘅咁樣。咁但係咧就。即係我有陣時覺得咧，如果譬如話你套戲入邊咧，入邊啲人冇戴口罩，而出嚟關望到人戴口罩咧，我又覺得有少少，即係有啲奇怪的感覺嚇。 你唔能夠防備嘅嚇。個最主要我諗喺個劇情嗰個需要嗰度咧，就好靠嗰個編劇啊，佢再執翻好個故仔啦。即係你如果你硬係要去避咧，就反而仲唔好添。咁呢個咧就叫電影人嘅嗰個而家嘅嗰個狀態啦。咁啊，不過影業咧，咁我哋最主要咧，其實最大傷咧就係戲院啊嘛，嚇嗰種即係佢呢個禮拜開唔到，咁但係我哋都即刻新聞就聽到啦，就有兩間戲院易手啦，嚇，因為實在會頂唔順嘅，咁我覺得佢最主要咧係其實佢已經咁多次以嚟，咁我諗其實。政府都要其實喺度睇下嗰個叫成績同埋嗰個民間嘅考慮嘅，這個我覺得佢冇乜做到啊，因為其實好多人咧，其他啲人都講，其實戲院啊冇乜太大事嘅嚇，應該捉到嗰、那個情況啊，做到個措施咧，就會比你譬如你搭公共嘅交通 或者咩嗰度都佢更加 安全好多好多。唔係有陣時候，有陣時候覺得呢啲又係即係變咗我哋變咗社會批評啦。嗱，好簡單，譬如喺呢個北角嗰、那個大廈封咗啦，咁封咗成幾個鐘啦，咁樣又做咗呢啲強制檢驗啦，咁結果一個都冇，冇話 嗰個舉旗要考慮一下嘅，係咪呢個行動咧係真係可以幫到個實際作用啊？佢揾嗰個叫做隱形嘅 帶菌者， 帶菌者啊，呢、這個已經變咗一個逃犯咁樣嘅，不知名的逃犯，但係有嘅，咁啊周圍去揾佢咁樣嘅，咁咧就呢、這個方式咧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我覺得佢就係其中一個 planning， 但係個 planning。兩次咁，大家都睇到咧，嗰個叫有啲強差人意咁樣啦。其實要諗嘅，即時諗嘅，呢個要好快，要好快要解決呢啲問題啊！因為大家天即係成個世界喺度睇緊噶嘛，睇緊你嘅效率 咁。你作為編劇，咁你覺唔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高嘅題材嚟嘅？ 唔係呢個咧，就係通常係 plan D 嚟嘅如果佢拍嗰時咧，就去唔到 plan A 嘅嗰個去法嚟嘅，因為事後你說服唔到人係你個咩噶嘛。 但係現實上發生咗啦。 而家你夾硬係咁做嗰時候咧，其實大家即係都覺得，喂，你係知道你嗰個動機係好嘅，但係其實就係嘅行事策略嗰個問題。咁呢個時候其實人在看噶嘛，記錄在檔案噶嘛，咁樣就大家都會事後都會問翻你點解會咁魯莽，而呢個魯莽做出嚟會有個後果，咁嗰個後果咧，即係除非你即刻毀滅咗個快樂， 咁冇噶啦。 而家可能都得噶啦。 而家你就算你篡改咗個歷史咧，咁都仍然維持喺個互聯網上面噶嘛。 咁如果你係好難講嘅，而家個互聯網都已經危機絕絕啦。唔係咁嗰個咧，就基本上你會睇到而家電影咧就有個困難啦。咁啊啲實際你揾到啲料咧，都已經擺咗做 plan C 噶啦。通常 plan A 都係叫老作噶啦，開始。 唔係㗎，咁頭先你提到嗰個遠線問題咧，大家知道啦。譬如阿黃百鳴嗰啲公開講啦，佢而家佢每個月蝕幾百萬㗎嘛。咁我就好奇怪啦，咁佢。即係咁樣，咁佢可唔可以同嗰個業主傾一傾？喂，即係喂，我哋而家都即係根本做唔到生意喎。 梗係有啦，點會冇咧？但係業主係好硬淨嘅，冇一句嘅啫，一個字冇咁。咁你硬食咯，一係你就放棄。即係斷臂咁樣嘅， 係啊，斷臂壯士斷臂咯。 咁啊，一係你就冇辦法，而家焗住去叫做燒咗你嘅嗰、那個。啊！裡面嘅你個預計嘅嚇，譬如你有幾多子彈都冇用嘅， 係啊，每一日都係燒銀紙啊嘛。咁阿黃百鳴呢啲就因為佢底子厚啦嚇，咁佢都做咗好多年。咁但係我譬如我自己都有啲拳館嘅朋友啦，哇！真係喊嘅人頭，真係幾乎飯都冇得開。係咁啊，就係交租咯。咁又係嗰個問題咧，就係你喂，真係個業主可唔可以？在咁嘅時候，大家共度時間咧，呢個真係有我真係一個頗大嘅疑問啦。咁人哋真係完全冇收入咁啊！而家個狀況， 咁所以呢個情況咧，我覺得就已經維持咗一段時間㗎啦，唔係而家先發生。咁呢種隱憂咧，咁我覺得就係你會睇到咧，即係香港有個質素喺度。咁其實大家都諗住坐低，大家。講清講楚， 傾掂佢 有個即係有個其實想揾係揾個公道，嗱咁嘅，咁樣就你會發覺咧，而家去揾個公道嗰度咧，即係都唔係咁受理會嘅。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。 我哋睇到咧，其實喺坊間咧，因為我哋上個禮拜我哋都唔係憑空去作噶嘛，即係譬如我哋即係去講嗰、那個即係估計咧，其實大家喺街道起碼睇到啦，譬如有幾部戲都做緊宣傳啦。我自己睇到拆彈專家做宣傳啦，狂舞派三都做緊宣傳啦，即係換言之，其實佢哋都預期啊，已喺一月尾都應該喂得噶咯喎，咁樣咁，但係都係唔得嚇。 佢依個主要咧，你會睇到佢譬如呢兩部片咧，佢都係行緊一個策略嘅，嗰、那個叫做死侍嘅策略嚟噶啦。即係縱使冇宣傳或者冇咩，咁佢都要係喺個黑咧。 就係、是、即維持佢自己嘅嗰個任務，嚇、 嗯 啊、去就去啦，嚇、 嗯、 嗰、那個叫能夠可以回收或者預計嘅成本咧， 唔計啦， 就已經冇咗噶啦， 係啊，唔計， 只係講俾開當係開市，即係俾一啲響聲大家啦，即係咁樣， 係啊， 咁樣就其實大家都打定一個輸數，但係輸幾多？咁樣其實係呢、這個呢、這個最大嗰個問題嚟㗎啦， 係即係做生意做成咁，我哋真係真係。 我覺得戲院啊，真係相當緊要啦。咁因為我係關心咁解啦，同埋呢個叫影碟情報室啦嚇。咁、 嗯、 其他嗰啲，我諗係仲都有好多。好慘啊！好嚴重、啊。 係唔係淨係院慘㗎？好多都即係頭先我哋講，譬如拳館嗰啲，真係哇，真係慘啊！ 咁嗰啲咧，即係最慘咧，就係咧佢講都冇人應佢嘅。 係啊， 因為嗰個比較上都少關心咁樣咧、嗯，就但係其實我哋就都會睇到成個依個而家咁嘅情況咧，係一個成個嗰個骨牌式嘅效應嚟嘅。 嗯嗯。 覆水難收㗎啦，已經係。 係啊。好，咁啊，唔好理佢住啊。咁都有啲戲，其實大家都期待嘅，係嘛？即係起碼都係咪啊？ 好難講。我覺得而家嗰個心態咧，係、 嗯、 有咗轉變咗㗎啦。咁、 嗯、 我覺得就算開翻咧，其實有一個即係大眾有一個心理嘅，因為佢而家個心理已經轉移咗，佢、 嗯、 已經揾緊第二種娛樂嘅，即係話以前咧電影眾樂嘅嗰種娛樂咧，佢哋有陣時真係覺得唔係咁稀罕嘅，有陣時、嗯，尤其是咧有家庭嘅嗰啲朋友咧，咁、嗯、我哋好了解嘅。當佢一有陣時會去睇一套戲咧，就花費咧即係唔算少嘅，咁、 嗯、 啊而家咧基本上咧咁佢停咗好多。個日子咧，咁啊，有好多啲家庭嗰啲咧，就已經習慣咗。 習慣咗唔睇戲 ，TVB 啊， 好難啊 ！TVB 就 咩難啫？即係去到嗰刻嗰時候咧，即係 我再次重申，我屋企冇電視啊。OK， 即係有啲收費嗰啲，你唔好以為人哋啊人人俾得起嘅嚇。咁樣就冇收費嗰啲咧，就即係硬食咧。咁、嗯、啊，培育咗嗰班小朋友啊， 嗯、 啊就睇嗰啲戲咧。就係冇得判斷。咁、 嗯、 就算喺開翻嗰時候咧，就喺呢個時間咧，即係都仲係有都叫危機。咁、 嗯、 平時咧就好開始，即係平時又中意睇戲嘅嗰班咧，咁佢咧就已經咧，因為累低咗啦，已經習慣咗啦。咁啊，即係唔會急嘅。咁、啊、你睇到呢度，我哋係明知嘅呢樣嘢。咁出到嚟嗰時候，你縱使你一部好勁嘅戲咧掉出嚟咧，咁但係嗰部戲咧都會變咗做炮灰嘅。 嗯， 嚇、啊、佢已經咧即係都覺得可以講俾你聽，原本佢諗幾多少啊？佢最擔心咧實際嘅心理收翻嚟嗰時候咧，得翻三分之一咧，咁佢 一定打折扣噶啦。咁我哋 賴嘢嘅， 譬如我哋講好耐啦，譬如 Top Gun 第二，即係跟住第二 公映無期噶啦， 冇影無期。個原因係咪？佢抌咗咁多錢落去，佢一定要等到一個比較好啲嘅時機佢先出嚟。咁到而家大家都話都肯定唔到咁啊，所以話係咪2021年咧？ 嗱，佢 呢有一個疑問嚇。 嗱，佢而家我覺得大家就即刻都有啲反省嘅，譬如好似《Wonder Woman 84》啊，咁佢咧就焗住就響 Streaming 嚇嗰度有放啦 ，HBO 啊咩嗰啲咁樣嚇，類似嗰啲地方啊。咁佢放咗出嚟嗰時候，那個反應係極差。但個反應嘅極差咧，咁啊，但係啲人係講個古仔咧，咁我問幾樣嘢嘅啫。咁我咁佢同嗰個1984有咩嗰度？ 有乜關係啊？ 唔係，咁啊有我問嘅，即五個裡面有三個，我未睇過1984，所以唔知 啊。 咁啊，有啲咧就知嗰時候話，唔覺得有啲咩關係喎。咁咩？咁我話，咁佢會唔會有一個叫 Big Brother 咩咩嗰啲出嚟？啊！佢里面有个咩个啊？咁啊，有冇咩？讲结果，咦，系1984嚟嘅喎。 嗯， 何解咩咧？就因为咧，领电视第三荧幕嗰度睇。 哦， 佢一睇嗰阵时咧，佢未必会咁专注。 系，即系 跟个戏嘅嗰条线。 我完全明白你讲啦，我完全明白你讲。譬如你睇电视咧， 你有時可能又走去廁所啦，又真係同人傾下偈啦，打有電話嚟啦。 佢就算睇係啊，你好明白啦。依、這個我第時可以大探到嘅、因為咧嗰個咧基本上咧，其實好而家電影嘅裡面嗰個度咧，其實好多時咧啊畫公仔唔使畫出腸嘅、因為點解咧？佢有一批觀眾，佢知道咧依班觀眾咧係即係有學識嘅。咁佢呢樣嘢係吸引到佢睇嘅。咁佢嗰時咧，佢咧亦都咧就有好多大銀幕式嘅嗰種滿足，喺度做咗出嚟。嗱，其實 A 級片就咁樣做出嚟。而如果你純粹就係得嗰種咁嘅設計咧，即係得翻嗰批觀眾咧，佢又覺得呢個就唔係一個好好嘅一個運作嘅形式。咁所以佢咧就有好多嗰啲安排嘅嚇，譬如第一俾美女你睇啦，而家依位美女咧 ，Wonder Woman 咧呢度有鬼記得佢靚喺邊度啫？一個第三人幕咁細，咁如果你喺個大人幕睇嗰時候咧，好多人都哇哇聲噶啦，有見到一啲 lighting 咧整或者佢一個轉身，嗱呢啲咧就係其實啲叫技藝嚟嘅，電影嘅技術嚟嘅。咁我覺得咧，即係因為呢個焗住咁樣嚟出，你睇嗰時候咧。依、這個反應咧，遲啲就好多好多人就會講俾你聽。嗱，電影同依個第三熒幕嘅分別係乜嘢？你哋就分得到出嚟嘅。咁啊，但係咧，通常分到出嚟嗰時咧，就已經叫做係物已成炊嘅時候嚟嘅。咁啊，即係依種製作啊，依種咁嘅嘢已經受咗嗰、那個重傷咧，係好緊要嘅。